感叹气把头摇，感觉天。

来去全不了自己，即使不回你，从不曾犹豫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。

个税法营第七次大修，你将个税征点由每月的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，即每年6万元。对于美方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，商务部回应，如果美方失去理智出台清单，中方将做出强有力反制。电子商务法草案昨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，草案对避免大数据杀熟、规范搭售行为等一系列电子商务热点问题作出规定。国家车联网标准体系指南近日发布，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。昨天，三大股指集体大幅低开，截止收盘，沪指跌幅3.82%，深成指跌5.76%，创2年新低，超千股跌停，个股一片惨绿。审计署呢，昨天首次发布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体检报告，水、大气等污染治理部分阶段性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较好。今年端午的3天假期，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891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了7.9%，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62亿元人民币。 心中理想不会俗气，犹如看得见神气，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。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。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带我整理。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可再等你。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。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，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再见了背向你，回头多少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。何时放松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。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。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了起 Hello， 各位下班路上好。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智霖的一首《岁月如歌》。今天呢，是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这小时的话题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奇。 哎，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，你有什么美白的方法吗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现在是夏天了，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炎热，太阳光特别的晒，就许多人啊，夏天不敢出门，怕晒黑。你会发现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带着一些冰袖啊防晒。 对， 所以说这个是真的很怕黑，但是像我们、像我这种就是黑了一整年的就算了， 健康嘛。 对，其实就是想和大家聊聊有没有什么美白的方法。 嗯， 那我觉得英奇你作为一个女同志啊，应该会有一些美白的小窍门吧。 在美白的话，外在的话可能就是出门涂一些防晒霜 啊， 或者是打个伞戴帽子什么的。内在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，喝一些，每天喝一些柠檬水，可能它还是对美白有一些帮助的。 哦，那我觉得这个英奇是不怎么喝柠檬水吧。 我觉得肤色的话还是以健康为主，以健康美为主。 哦，潜台词就是这个不挣扎了哈，白不了就算了。 对，就顺其自然了。 哎，这还是跟我一样的。 嗯， 那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啊，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九六九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，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你有哪些美白的小窍门。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 那好，那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由张惠妹演唱的《听你听我》。 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

些纷纷扰扰，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，就怕你不说，就怕你不做，别让遗憾继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 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这是来自于张震岳和蔡健雅演绎的一首歌曲《思念是一种病》。我们来继续聊回今天的互动话题啊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美白的小窍门？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友的留言吧。 那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叫做小迪的听友，他说用西瓜皮擦脸，多喝水，多吃水果，多运动，出门要用防晒霜。 西瓜皮擦脸真的会有用吗？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，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？那不过我经常吃西瓜，这个我觉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，在这个夏天啊。 嗯嗯嗯。 然后还有一位叫森的朋友说，说每天洗脸水里放一点白醋，坚持洗会改善脸黄。哎，还有每天用白醋蜂蜜洗脸，既美白又有去黄的功效啊，效果不错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，但是太麻烦了。 嗯， 我作为一个男生可能会坚持不太下来， 可能是 比较适合女生。 嗯，美白的话还是需要坚持下去的。 没错。还有一位叫做海的朋友说啊，他说我一到夏天就会晒得特别黑，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美白的方法，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一点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这位听友你可以多听听今天的节目，然后上面的两位听友是给我们提出了好多美白的小窍门，这位听友可以试一试啊，回家试一试。 那么也欢迎你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，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后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推荐一下美白的小窍门，留言入选后呢，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。 好的，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于谢安琪的一首《钟无艳》。 其实我怕你总夸张高估我坚韧，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，无人问我可甘心影这伟大化身。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，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，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，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，没有得你的允许，我都会爱下去，互相祝福心愿之际，或者准我吻下去，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，淡漂亮笑下去，仿佛冬天饮雪水，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准我体谅，无人问我寂寞尽头何处去养，

中国艺术教育博览会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艺术教育成果展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举行，广大市民可免费参观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 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景点969高效传播平台。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夏天是一根透心凉的冰棍， 是一口冰镇西瓜的舒坦， 是一次树荫下的打盹， 是一口茉莉花茶的芳香。 6月21号夏至，这个夏天跟随经典969一起找寻那些夏天的美好记忆。 969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。 回望昨日昨夜，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969一点动听啊，今天有一位叫做董先生的朋友留言啊，他说祭奠逝去的青春缅怀曾经的疯狂，为我们80后打 call， 想点播一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来自于张真的一首歌曲。 那好的，把这首歌送给这位叫做董先生的听友，也希望你能在这首歌中找到自己美好的青春。 好的，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张真的这首歌曲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。 笑一笑，古今我照一照，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痴情的最无聊，几回哭几回笑，哦，横竖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我 也懂得逍遥，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，摇呀摇，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，我将热情燃烧，你可知道？我。 想不要开玩笑，